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滨海新闻记者网讯社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考察顺川化工联合企业新建的丙烯类涂料生产工序的消息。塞内加尔的人民报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大同江果木综合农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的网络杂志《今日尼泊尔》、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的网站、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登载了上述消息和金正恩同志对大同江养猪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俄罗斯民主刚果和德国的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